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服用老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，增强记忆力及视力，活化脑细胞，延缓长者的记忆力，舒缓情绪紧张，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-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，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，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是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，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希望大家订阅、追踪、like、share、科金，咁俾巴打台，因为希望大家的支持可以令到巴打台可以继续落去，咁啊鼓励一下一些其他的同事。收视越跌越差，跌到200多，但唔紧要啦，我都希望能够坚持。本身我谂住做一年以上嘅，咁但系好可惜，即系始终都系力所不逮，咁啊得知啊由8月31号可能延迟到9月30号啦。其实好多古仔嘅，呢套书系我好欣赏嘅，但系我自己可能改得唔系咁好啦，因为好多人物啊，好多剧情啊，好荒诞嘅嘢都有，咁牵涉嘅种类都非常多嘅。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埋呢10日8日。今日嘅主角收哥，佢好出色，佢喺商场打拼，虽然打工，但系一个好出色嘅 sales， 坚持咗20多年，搵到第一桶金，但系佢唔甘心，佢中意一啲田园生活，所以喺新界租咗一幅地，好大嘅幅地。佢做一啲有机蔬菜、番茄，咩都做，但係营营役役做咗10年，今年53岁，储起嚟嘅资金同埋各样嘢都使得7788，冇辦法可以做得起。一个人喺度不停每日10多个钟，但係啲嘢就係卖唔出去，亦都冇人欣赏。他習慣了每一天都在一間小食堂那裡吃飯，阿紅姐成日逗他開玩笑，努力一點啦，怎樣怎樣在這裡說。但是收哥都笑，連你都不幫襯我啦，唉，我們幫襯不起的，你有機菜，我們這些食堂怎可以用你的那些東西，好吃對我們來說真的沒有用啊，是不是啊？健康都死啦，收得多少钱啦，唔好讲呢啲，轻轻大过咗。但我知道阿红姐个心好好㗎，佢关心我，但係冇辦法，始终都係啲乡下地方，小本经营。想帮亦帮唔到几多，唔通一间四食堂可以撑起咗成个农场咩？有几啲久不久有啲学生有啲散工嚟做，今日有个大学生走嚟见工，佢话我唔要钱㗎，我係想喺暑假呢体验生活，好开心，竟然嗰晚唔要钱。佢叫静子，嚟到帮咗几日，佢喺度笑，一个好开心嘅女仔。佢话佢好鍾意睇夜晚睇星空，睇水星，睇流星雨。佢话嚟到新界区嘅时候，有阵时咧撞啱有流星雨咧，佢会好开心。今晚就出现流星雨，佢留咗喺度睇流星雨。睇完之后， 在农场睡了晚睡了晚，第二朝起身的时候，我说其实我很怕流星雨或者水星。为什么？我们的家族有个传说的，每一次哈雷水星来到地球的时候，它带来死亡。我祖父就是这样死，我爸爸亦都是这样死。我祖父死的时候我不知道，但是阿嬷我爸爸都讲，上一次他来的时候1986年来的时候，我爸爸就心脏病发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家族成日都讲啊，如果有水星来的时候就会有人死。冇理由啊，点解啊？他说因为水星是一个水蒸气，他走向太阳的时候，奔向太阳的时候，水蒸气好像全光咁，我哋大家都望到。但是所谓的光，其实就是人类死了的灵魂，是有死神将人类带走了。这个是我哋家族的传说来的。静姐又笑，我都相信。第一，静止收个工，走嚟同我饮啤酒。嗰日大家饮到好 high， 发生咗关系。静止同我讲，佢话我想帮下你，好唔好啊？帮我，有咩帮到我啊？我知道咧，你生意唔好，啲农产品冇出笼，我俾两个愿望你，你同我讲。你是天使人？不是，我是死神。我就是现在将会接近地球的哈末水星的死神。我爱上了你，但是呢，我希望给两个愿望你。你说吧。我都笑，哪有这么啱啊。好，我希望我的有机才可以卖匀全香港大红。第二就是娶了一个好可爱的老婆。哇，你50几岁了仲諗呢啲？係呀、啊、好，我帮你。当你实现愿望嘅时候你就跟我走。去到啲环境只能够一笑置之。第一佢离开咗农场，成个礼拜都冇返。原来佢带咗我嘅农作物去好多嘅大食肆，所谓米芝莲嘅，有好多好多超级市场去俾人试食讲价钱，卒之佢返嚟带咗一间米芝莲连锁店嘅餐厅老细入嚟话，我想用你哋嘅有机菜，真係好唔错，比我哋而家用緊嘅呢高质好多，好开心。佢真係带咗张好大嘅单俾我。之后不停有其他嘅食店，一啲超级市场搵我合作，我请多咗好多人。今日庆功宴，我哋乡下地方永远都系红姐，走入去见到红姐，红姐喺度笑，跟住静鸡鸡走埋嚟同我讲：你小心啲啊，四周围都话你老牛食乱草啊！讲乜嘢啊？唉，你同嗰个静子系人都知㗎啦，避忌下啦。吓、啊，我未结婚㗎喎，咁你有好多其他嘅对象㗎啫。啊，搵啲年纪相当嘅咪好囉，搵啲后生女做乜嘢啊？我望住佢继续笑，今日好开心饮咗多酒。回到去看电视，啱啱见到哈末水星经过，听晚就是最接近地球的了。静止望住我，听晚我带你走的了。啊，咁快过咗个愿望喎、啊。跟住静止亦都喺度笑。突然间觉得好幸福。听日六点几晚间新闻报道的时候，哈末水星突然间消失了。啊、 突然间消失咗。天文现象嘅嘢我唔识理解，但係我见到静止嘅面色沉晒。然后佢走咗出去望住个天，我见到佢度喊。喊得好紧要。我走埋去揽住佢，佢係咁度喊。第二朝早佢唔喺度啦。佢留咗封信，佢话佢大学要开学啦。亦都要去准备。希望有机会再见到我，但係应该冇机会㗎啦。留低一封信，写咗好多同我关同我丝丝细语嘅事情，我好感慨。虽然我唔係好鍾意佢，亦都谈唔上真係，不过喺我呢两个月嘅寂寞人生里面，佢带嚟咗俾我嘅运气，带嚟俾我嘅开心同埋幸福。我哋冇辦法用言語去表達嘅。第二朝早我見到紅姐，紅姐同我講靜止走咗。你點知呀？哎，全部傳到四周圍都係路。都冇辦法啦，係啦，後生女唔似我哋啲四十零歲咁穩定嘅。吓，有乜出奇啫？我諗住間鋪做埋今個月咪唔做囉。點解呀？頂咗俾人㗎啦已經。不過你個心掛住你盤生意同埋個小魔女冇理我咋嘛。冇咁講啦，識咗十幾年。冇十幾年啦，十年咋。你老好啦，我未老㗎。咁你有咩打算？你爭人㗎嘛。我諗住呢度唔做，我打你工。好辛苦㗎喎，係呀，我想打你一世工。好開心。其實呢，我同紅呢其實好夾㗎，不過大家從來冇開過口。今次佢主動開口，我話好啦，你搬嚟啦。睇下我有冇本事請你一世啦。今日食完饭，我哋两个坐喺农场旁边望住个天。静止走咗，系咪魔女嚟噶？系咪真系要你命啊？系咪死神啊？应该唔系咧。点解？佢令我满足咗个愿望，令我哋嘅农产品，我哋有机材卖匀全香港。但系佢仲有一个愿望未满足到我，就咁离开，我相信。佢唔係嘅。仲有咩愿望啊？我话呢，我想娶一个好可爱嘅老婆。有冇搞错啊？我唔係咩？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隻洗头水係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